最近意大利辩证唯物论无神论者组织和意大利争取自主与主权先进思想研究委员会本部是在西班牙的朝鲜友好协会和德国反帝论坛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和声明，表示支持主体朝鲜进行核弹头试爆，向全世界显示核强国威仪。另外，毕宁社会主义党主席和尼日利亚人民进步党全国主席近日分别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朝鲜成功进行核弹头试爆。